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 写邓小平同志你好，觉得还不够亲切，说干脆把凳子也不要。 我感到100多年来的北大先贤们并没有远去，他们的精神还活在这所校园里。 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每次走进大学校园，每次同莘莘学子在一起，同青年在一起，我都能深深体会到青春勃发的力量。 莫道书生空议论，且看红楼出豪杰。红色北大，一起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1917年，战争的烟云还在笼罩着世界。新年伊始，故宫的东北角，一栋地上4层、地下1层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筑已初具规模。这所见证着中国社会变迁、刚刚从京师大学堂更名而来的北京大学，迎来了他新的领导者蔡元培。 蔡先生不仅为北大注入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更是三顾茅庐，聘请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新文化的导师。也许那时的蔡元培不会想到，这一决定将彻底地改变北大，改变整个中国。 十月革命惊雷炸响，闪电刺破旧世界的长空，远在北京红楼里的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信号。他认真思考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世界革命的局势，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此时新青年已随陈独秀迁入北大，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共同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开始转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北京大学俨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开始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也正是1919年， 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支援五四学生而入狱的陈独秀，在李大钊的保护下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的陈独秀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留在北京的李大钊则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搬上了中国的课堂，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一抹鲜红的亮色是从北京红楼里生发，仿佛冥冥中注定了北大与中国共产党的不解之缘。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用13期的篇幅，循着历史的进程，讲述一帧帧炽热且深刻的瞬间，追忆一段段不能忘却的岁月。欢迎收听《红色北大》第一期《红楼飞雪》。 如今的北大会在每年的12月9日定期举办新生合唱歌会，同学们会用饱满的热情和深厚的情感在舞台上尽情抒发他们爱国爱校的情怀，而这一切都是源于1935年的那一天。自918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下，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九日当天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北大学生开始战斗在第一线，学生们举着大旗和标语在北平各地进发。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徐德恒也参加了游行示威。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4000-5000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尽管九日的游行队伍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被冲散，但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组织下，12月16日，10000余名北平爱国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示威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分别从不同方向前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中共委员 北京大学学生黄静振臂高呼，他扶着电车向群众呼喊，并引导同学率先进入前门。在这一次的游行中，反动当局又一次暴露了其凶残面目，却再也抵挡不住祖国大地上燃遍的救亡烽火。129运动是北大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运动，为广大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青年学生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他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为一年后的西安事变、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决角遗栽真干至，九州遍洒梨园血。晋家吹玄颂在山城，情迷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心夜，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因忧，兴国运，动心忍性，惜前者。待驱除仇寇，复神经，还燕杰。 这首由北京大学教授罗庸与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的《满江红·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创作于1938年底。它的背后记录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段可歌可泣的反侵略、争民主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平津首当其冲，危在旦夕。29、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安排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合并，首迁长沙，继迁昆明，于1938年5月组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组成联大的三校合作无间，于艰苦的环境中传承薪火，弦歌不辍。陈寅恪、闻一多、陈省身、吴有训、朱自清、华罗庚、冯友兰等一大批名师巨匠齐聚于此，以兼容民主的大学气度和坚毅勤勉的精神，鼎力治学研究，坚持为国育才，在此创造了蜚声中外的教育辉煌。在8年全面抗战中，联大为国统区大后方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昆明乃至整个大后方人民瞩目的重心，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堡垒。进步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支持下，有目的的开展活动，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抗日文化的新内容相结合，发挥着青年学生们知识兴趣广泛的优势，以多种方式在校内进行抗日民主宣传。联大的抗日民主运动经历了1938年到1940年底的活跃期，却在1941年因皖南事变而陷入严峻的形势。在这段艰难时期，进步学生受到广大正直教员的保护，联大继承了教授治校的传统， 校内重大事宜需经全体正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讨论审议，向校务会提供参谋咨询。在长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传统熏陶下，教授们不允许有人肆意践踏学府尊严。终于在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昆明及整个国统区争取民主的斗争再度高涨，联大又一次走在前列。 自5月4日历史系举办五四民主精神座谈会起，1944年下半年，联大先后在纪念抗战七周年座谈会、纪念双十节活动、纪念云南护国起义等社会活动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明确指出，今天不是躲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追求光明，打倒黑暗。闻一多激昂的号召青年再闹一次，打破可怕的冷静。1945年五四前夕，中共召开七大的消息传来，联大师生大受鼓舞，在党组织的支持和民盟民青的帮助下，高校自洽会商定由联大主办五四纪念周活动，联大通讯、五四特刊发行，五月的鲜花、民主青年进行曲奏响，昆明市学联成立，西南联大的民主活动达到了最高峰。正如抗战中曾在英国驻华使馆供职，又在联大等多所大学任过教的罗伯特·白英在日记中所评价的，在中国联大是最值得夸耀的，这是因为他献身于民主政治，相信民主定会实现。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了每个国民密切关注的问题。1946年7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师生及地下党员回到各所学校，为反对内战和争取民主，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斗争。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美军驻扎到中国后横行霸道，暴行事件层出不穷。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准备看电影时，被两个美国兵架走施暴，消息传到北大。12月26日一早，北大沙滩民主广场的西墙和北楼、红楼的教室墙壁上就贴满了揭露抗议的大字报，学生们义愤填膺，要求用实际行动进行抗议。不顾反动派的层层阻拦，30日凌晨，在北大学生的号召下，北大、清华、燕大三校学生在北平掀起了129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浪潮，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热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声援和支持，并最终将美国军队赶出了中国。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遥相配合，北大学生的这一次运动成为了全北平学生运动由弱到强的转折点。 1947年到1948年，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及地下党的安排下，北大又先后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和反迫害斗争。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北大师生经受着革命的洗礼，在革命的狂飙中快速成长。经过北大地下党的介绍和转移，大量进步青年 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留守北大的同学在党员的带领下，革命觉悟和组织纪律得到极大的提高，北大师生的革命力量更加团结壮大，更加向党组织靠拢。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相继展开，解放平津已指日可待。蒋介石眼看华北大势已去，蓄意在北平制造破坏活动，阴谋将北平一些重点大专院校南迁。在此背景下，为迎接北平的解放，北京大学地下党又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护厂护校、保护文件档案和物资的斗争，加强对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大力争取教授专家留在北平。一直到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竟只有胡适与毛子水二人仓皇离开。从此，党的活动在北大由地下转为公开，北京大学迎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开创辉煌的新征程。 1951年6月，马寅初接替汤用彤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带领下，北大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为适应新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52年6月至9月，新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燕京大学撤校，北大从沙滩红楼入驻燕园。1954年5月23日到7月18日，北京大学第一次党代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召开，正式代表86人，列席代表37人，代表党员900多人。会议选举出史梦兰、张群玉、谢道渊等18人组成新一届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委员会。在史梦兰书记团结一致把工作推向前去的报告声里，北京大学的校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只等北大人去尽情书写。 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耳熟能详的《燕园情》，去品味从那个时代贯穿至今的北大豪情。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我们发现 We discover 学生记者 媒体主播在这边， 我想采访一下美云，然后你是哪边？ 我们聆听 We listen， 欢迎收听校园访谈燕园面对面第七届北京。 我们思考， 历史 We think 大地震强烈震动了中国四川省的大地，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一刻似乎突然成长，学会了认同感情。 我们行动 We act、 yeah, I'm a student reporter from Peking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and maybe I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so、which 重大时事的深度解读 Around the worldIt endeavors to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cross the world in order to contribute. 知名学者的另类思想。 Responsibilities as president of Cornell was to try to help the community to think about how Cornell University. 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 Contribution. 马克贝雷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近在燕园。 前世界比较教育协会会长。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面对面。 Face to face in 燕园 ，We know the world。 欢迎收听今天的燕园面对面，我是主持人丹旭， 我是主持人陶媛媛。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发院的两位同学，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发院对于本科生项目和双学位项目的一些概况。首先请两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国发院2016级本科生王玉博。 大家好，我是国发院2016级本科生谢天。 好，那我们首先开始第一个问题。首先呢，想问一下两位同学，在转院之前你眼中的国发院是什么样子呢？ 我第一次听说国发院这个名字是在2016年四月份，当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北大，我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就是李克强总理来北大首站就是来到国发院。其实以前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从那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了。当时我看林毅夫老师、杨洋老师、周先生老师等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陪着李总理在国发院参观访问，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著名学者云集的地方，也是一个对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的一个地方。 对，当时 从我个人的那个角度来讲，认识更多的还是当时光华的前院长是张文莹老师，然后他的简历里面就写了一句说他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联合创始人，当时就了解了一下这个学院，发现是许多大师云集的一个学院，然后后来就有了著名的林毅夫老师跟张文莹老师互相辩论的一个直播，当时看完直播之后就对这个学院的开放的风格以及他吸引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强烈的关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你觉得国发院和经院光华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从光华转过来的，所以对经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对比一下光华跟国发院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有很多是一样的，比方说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经济管理方面的这个学科，比方说有很多现在国发院的老师之前都是在光华任教的，有一大区别就是国发院现在我们本科生的专业还是30人的专业主要还是集中于经济学这一个方向，然后光华管理学院的话它一个年级里边一般是分三个专业或者说更多，就是有金融经济学，然后有金融学，还有会计和市场营销，大概是这几个方向，就是它的出路会比较多。然后在其他方面的区别就是我们学院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学术导向比较重一些，这种倾向比较重，其他方面的话跟光华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在学术方面我想区别我个人感觉区别也不是特别的大。 国发院的本科项目呢，就是它的有一个理念，就是坚持宽口径培养人才，它是立足于经济学学术训练，但是它的课程体系涵盖了政治学教育学哲学等多个方面，它是想培养这种宽口径能适应多方面需要的这样一种人才。当然光华我也是从光华转过来的，我在光华体验也很好，就是两个学院呢可能它的理念上以及它的风格上以及它的就是学院你在学院里面感受到的那种氛围也好，就是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如果想转来国发院还是要看哪一种更适合自己更喜欢哪一种。 所以你们是因为更喜欢追求学术，然后喜欢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才决定转来国发院吗？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因素推导吗？ 对，还是有其他的各种原因，就每个人可能转系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就我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方说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国发院自己的原因。当时转系之前听了林毅夫老师做的一个讲座，谈北大人的责任，然后又在那个听了一下他的中国经济专题的课程，就我觉得像林老师这样的一种派别，他在国发院里面其实是一个标杆的作用。可能来了国发院之后，你虽然说你自己学的东西其实跟他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像旗帜在引领着你一样，就是有一种学术的归属感。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感觉自己还是要多花时间去打基础，数学啊哲学啊就政治学这种比较基础学科要看许多的书，要花许多的时间在上面。为了让自己能够沉下心来去打基础，就让自己就是给自己破釜沉舟的这种勇气就转过来，然后就是专心的一种学术导向，这样而且大家志同道合在一起也比较方便讨论这些问题，这是两个原因，这是我的。 我觉得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国发院这边的风格更对我的口味啊。就是还有几个原因呢，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首先是国发院这边一届学生只有30个人啊，人数少，而且呢国发院的老师专职老师就有40多位，全是我们全国各个经济学各个领域最顶尖的学者啊，可以说是一个师资云集，而且学生人数很少，所以在平常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老师和同学们交流互动的机会接触的机会非常多。 第二呢，就是刚才谢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转系之前去参加了林毅夫老师的那个北大人的使命啊，跟北大学子对话的一个座谈会，就是那一个讲座呢，可以说是对我专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因为之前对这些林毅夫这些名字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啊，在报纸上看过，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对他们的这种人格魅力，对他们的这种形象啊，都是非常模糊的。但是见了面之后，听他讲完之后，就能非常印象深刻地感受到林毅夫老师为代表的这一大批国发院的学者、专家、老师，他们的那种情怀，他们那种为国家建言献策、为民族复兴啊砥砺奋斗的那样一种精神，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啊，也想加入这个团队啊，在这样一种精神的熏陶之下啊，来实现自己的更多的一种理想。 看来林毅夫老师还真是魅力十足，吸引了一大批学子啊。我当初决定转院呢，其实也是因为一位教授，不过我是因为海文教授。 那么在转院之后，你心中的国发院和之前你预料中的有什么不同吗？ 我说两点不同吧。第一点不同就是非常明显能够感到，转院之前其实想可以说是意料之外的，或者说自己没有想到的，就是转院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非常认真的去学习，整个学院里面的学习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所以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你会感觉到竞争会非常的激烈，这个同伴的压力会比较大，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是我在转院之后的一个暑假，跟着国发院的老师的一个项目去做企业调查的时候，当时是去河南调查，做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之后，就能够体会到虽然说像国发院它比较重视的是实地调研和对中国问题的许多实际的了解，当时有一个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了解或者是实践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去调研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辛苦，而且会需要全身心的去投入，会非常的累，有时候呢还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在这种工作当中能不能够真正的坚持下来，我觉得也是一种考验。 我觉得转入之后，国发院给我带来的不负我之前的期望啊，还是这些我所预想到的基本上都实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国发院老师都很有情怀啊，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情怀是不够的。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手比头高啊，就是你不仅要有情怀，而且要有实现这种情怀的能力。就是刚才谢天也讲，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实践调研的项目，包括今年暑假我们也会在我们徐静涛副院长的带领下，我们前往江西做2周的调研啊。我觉得这种机会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国发院呢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啊。这个特点在其他学院没有国发院这么突出啊。另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国发院老师多学生少，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呢，我现在感受也非常深。我们现在的核心课程啊，它都是小班教学啊，就是我们30个人，以及还有一门课程是周其仁老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个小班讨论课啊，它是15个人的课程，是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发言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抽签决定啊，我有幸被选上了，所以感觉非常好啊。所以国发院的这种雄厚的资源来到这里啊，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那么转院之后在国发院的生活，你觉得最让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地方呢？以及你们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 最喜欢的课程，我接着这个说吧。刚才提到那个 周老师的周其仁老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啊这门课。这门课呢是他今年第一次开的，是专门给国发院的本科项目开的。所以刚才也说了，就是15个人啊，从这30个人中间抽签选择15个。那么平时的这种要求呢，就是周老师会提供很多的阅读材料啊，让你平时课下的时候仔细的阅读，仔细的思考。课上是每周五早上啊4个小时，老师带着大家讨论。周老师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著名学者啊，他曾经在黑龙江打过10年的猎啊，也参加过国家很多重大改革项目的讨论啊，亲身经历了80年代这个我们农村改革，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系列制度的那个设计啊，是对我们贡献非常大，经历非常丰富，知识非常渊博啊，讲话呢非常的生动有趣，而且平易近人，所以在整个讨论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学者的风范，以及从他的经历中学到很多。国发院的生活呢，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抛开就是学习和学术研究不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30个人啊，可以说是团结一心啊，一起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今年呢，我们5月份就要举办一场国家发展青年论坛啊，这个是国发院的学生自己来主办的一场品牌活动，我们邀请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高校的优秀青年啊，围绕我们所提供的一些议题做深入的研究啊，并进行讨论啊，这就是我们学院学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啊，就是团结一心，而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符合自己优势的啊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有没有一些琐碎一点的生活中的事情呢？比如说我知道谢天同学在帮助国发院建立了自己的小图书馆，根据同学们的兴趣订了一些书，对吗？ 对对对，学院对我们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支持，因为我们在30个人里面，虽然说我们是第一届人比较少，但是为了今后的这个建制的完整，所以说我们还是建立了团委的和学生会的各个部门，像我们主要负责的就是青协的这一块部门。团委里边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说，同学们只要是对各种书籍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把书名报上来跟老师一起商量，就看哪些书比较合适，然后学院呢统一给大家采购一批书，然后供大家可以随意的借阅。我们青协就主要是办这个事情，而且除此之外呢，老师还特别的留心说，如果说除了书之外比较感兴趣的杂志之类的也可以统一的订购。所以一个是老师对我们非常的关心，就是另外一个也是同学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爱。另外还有一些生活上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学院国发院他的教务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是非常的友好，而且每次去国发院的教务办公室都会感到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学院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不一样的一种趣味。 确实我们的教务老师非常的和蔼可亲。那么很多课程呢，其实我们是跟双学位合上的，比如说一些大班课博弈与社会啊之类的，你们觉得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和双学位接受到的教育，他们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还是说两点不同吧。第一点不同就是我们一进入学院的时候，学院就分配了学术导师，我们经常跟生活导师、学术导师应该是大三的时候再分配。生活导师的话，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比较密切。再一个，因为他生活导师同时还要带硕士生跟博士生，所以我们其实跟高年级的硕博的学长学姐也有比较密切的这个沟通。然后第二个不同就是我们的培养方案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比方说像我们这一届就是在培养方案里有很多数院的课，像概率论啊、数理统计啊这一些。另外呢，我们是不用修，基本上是不用修完通选课的要求的。所以说在这个要求方面的话，我们来说在那个学科的一些广度和课程设计上，是应该说要深一些。然后另外大三的时候还有许多小班课是针对于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原理的一些课程，就是在政治学这一方面呢，我们比双学位也有更多的这个课程的安排。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学院它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外出交换的这样一种名额，是安排在大三下期的时候。这个交换当然肯定也是本学院独享的，所以说我感觉的话其实跟双学位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双学位呢也是国发院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特别是现在我们学校强调这个双学位学生和学籍生同质培养这个方面。但是由于国发院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是国发院的学籍生一届只有30个人所以而且这个在籍的和双学位的它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区别包括在学院一些具体政策的使用上，还有一些课程的设计上，刚才谢天也已经详细说了也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想补充的呢，就是双学位学生也会在国发院享有和以前同样的这样一种待遇它的课程质量，包括课程的数量包括老师对他们投入的资源也是不会变的 对，国发院双学位始终还是一个北大的一个精品的一个品牌，我觉得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国发院转院的招生政策和招生的条件吗？ 国发院的招生政策，国发院的招生政策比较特别它是实行二次招生。所谓二次招生呢，就是不放在高考的时候统一录取，而是放在大一下的时候和学校的转系转专业同时进行放在这样一个时期它是招生政策呢，就是北大学籍的大一新生不包括降转，而且不包括在进校时已经有承诺就是不转专业的这种学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国发院的转系转专业政策呢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国发院的专业就是一个专业叫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它每一届招收的人数就是最多30个人。哪些同学可以申请报名？就是首先呢，你必须是北京大学大一本科生，像今年就必须是2017级的本科生。就是招生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转专业和已经降级转专业的学生是除外的。而且呢，你必须品行端正，有明确的经济学研究兴趣，而且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性这样的学生就可以报名申请加入国发院。申请之后呢，我们会有测试，主要包括笔试和面试笔试是考这个经济学高等数学以及英语方面的一些内容笔试通过之后会参加由我们这个专家委员会进行的面试主要是面试通过之后就可以顺利的转入主要是这样的一种政策。 OK， 那对于将要进入老人院的新生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对他们的祝福呢？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要转系考试了嘛，我想可能很多想要转国发院的同学之前在本科招生咨询的一些过程当中都已经认识了，所以就祝他们在5月份的考试当中考试顺利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国发院的任何一个学长学姐。 对于新一届的国发院本科生，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刚进校，没有学弟学妹，然后转专业之后大二还是没有学弟学妹，所以对于新一届学生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加入了新成员的加入，意味着这个团体有了新鲜的血液，有了新的思想，有了新的灵魂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发院的这种长久的发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国发院的本科项目一定会在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的这种参与和支持下啊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未来新转入的同学能够和我们一道啊把这个国发院建设得更好，实现自己未来的一系列的规划和打算。 好的，谢谢两位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朗润园一直是未名湖畔美丽而神秘的存在，在这里汇集着众多学者大师，一代又一代传递着经济学的智慧。 中国看北大，北大看国发， 欢迎同学们报考北大国发院。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